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何西阿书第五章，请你翻开圣经何西阿书第五章，由我来念经文，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啊，要留心听，王家啊，要侧耳而听。审判要临到你们，因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他伯山如铺张的网。这些悖逆的人肆行杀戮，罪孽极深，我却斥责他们众人。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啊，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上帝，因为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生了狮子，到了月朔，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你们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哈号，在伯雅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悯啊，有仇敌在你后头，或便雅悯啊，在你后头。在责罚的日子，以法莲必变为荒场，我在以色列支派中只是将来必成的事。犹大的领袖或犹大的王子们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以法莲因乐从人的命令，或以法莲因乐从粪土或虚妄的事，就受欺压，被审判压碎。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以法莲看见自己有病，犹大看见自己有伤，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雷布王，他却不能医治你们，不能治好你们的伤。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能搭救。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帮助你的儿女能够在你赐给我们的话语中，不管这审判是多么的确定，不管这惩罚是多么的严厉，求你帮助我们在其中看到你对你儿女极大的恩典。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场还有透过线上参与的弟兄姐妹。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我们只能够推测，但是没有办法精确的判断何西阿书里面所叙述的每个段落的确切的历史的日期。从今天经文本身的线索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出何西阿书第五章描述是在耶罗伯安二世之后，北国以色列已经开始步向亡国的过程。这段经文也预告南国犹大最终也必灭亡。何西阿书五章充满了警告和戒训，这不是叫人能够及时回头的训诫，也不是叫人能够避免灾难的警告，因为何西阿书第五章宣告审判必定要临到，惩罚也是躲避不了的，灾难最终会降临。只有在最后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丝的希望，所以这是一段不好讲也很难听的经文。这段经文是对一群必定灭亡的人所宣告的话，我们不禁要问，重点是什么？如果最不好的结局已经确定，那么告诉人们这个结局到底有什么用？只有一个用处，还是最终叫人能够悔改，转向耶和华。是的，以色列国必定灭亡，犹大最终必定亡国，但是其中仍然有耶和华自己的儿女，他们要经历 灾难，他们要经历审判，但是他们仍要归向耶和华。对耶和华的儿女来说，最严厉的惩戒和最确定的审判之最终极的目的，不是要毁灭，乃是要修复、和好、拯救。今天我想趁这个机会介绍一些所谓圣经神学的原则，圣经就是或制衡圣经神学的原则 Vossian Biblical Theology， 来帮助我们思想这段经文，听到圣经神学。我想在座的大家不必过分的亢奋，圣经神学的原则不外乎就是我们读圣经应该有的一些预设立场。每个人读圣经都会有自己的预设立场，你不可能没有，而有好的预设立场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果效的，而且更有喜乐、更有乐趣的读圣经。例如我们最基本的预设立场是什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认知圣经不仅是历史文件或者是文学作品，而是独一真上帝之全备无误的自我启示，他自己告诉我们关于他自己的事，关于他救恩的事。有了这个预设与没有这个预设之间的差别，其实就是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差别。我们读何西阿书的第一个圣经神学原则就是，何西阿书是基督徒的何西阿书。这是说何西阿书并非只是一个犹太教的文件，而是基督徒的圣经，是就如使徒彼得后来会说，先知心里基督的灵默示先知所写下来的，要预先证明谁基督受难，如何受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且是什么样的时候。这是说何西阿书就像圣经里旧约新约的任何一本书，是基督的灵所默示的，是指向基督，也解释基督的工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读何西阿书要读得好，我们不仅必须以经解经，我们更需要使用新约圣经来解释旧约圣经。这是认知整本圣经都是基督徒的圣经，旧约指向新约，而新约阐述旧约。第二，如果何西阿书的经文最终指向的是那要来的受膏者弥赛亚基督，那么先知在其中所记录的历史事件最终极的目的，并不是历史事件的本身，而是预表上帝救赎历史的最终结局。例如在三章第五节，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上帝和他们的王大卫。这个归回，我们不应该以为这单单是指以色列人之后要从被掳之地归回迦南，而是指保罗后来所说有圣灵的真犹太人要归向上帝。这个归回不是指单单历史上的以色列国，而是指基督在地的国度，就是指教会。就如寻求他们的王大卫，当然不是单单的指历史上的大卫王，而是指大卫的后裔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所以第三个原则，不管经文中有多么确定必然不可撤销的定罪和审判，对上帝的儿女来说，对真以色列人来说，这些都是修复、和好和拯救的前奏，而非最终的结局。这个先有控诉、定罪和审判，再有修复、挽回和拯救的模式，在何西阿中我们已经看到重复的出现。人硬着心肠持续的犯罪，不仅凸显他们罪过之深刻，更显明耶和华上帝定义要挽救他自己子民的决心。 所以我希望这些圣心神学的原则挑起我们读整本圣经的欲望。你呢，如果有这些预示立场，我希望你不是只是熟悉哦，我们有圣经神学，而是能够帮助你期待在整本圣经里面，从经文中都看到你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五章第一节，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啊，要留心听，王家啊，要侧耳而听，审判要临到你们。耶和华上帝在生命记里面有明确的规范以色列人的祭司和以色列人君王的作为。祭司应该要教导以色列人上帝的指令，君王他们自己要谨守遵行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这些律例。但是很显然的，以色列人的君王和祭司都没有做这些事，他们自己没有听从上帝的话语，也没有带领以色列人遵从上帝的诫命，他们的祭司和他们的君王没有听，他们就要与以色列人民一起听，要留心听，要侧耳而听，要听到什么？不是要听到好话，是要听到审判要临到你们。因为与其引导人民敬畏耶和华，这些人反而成了网罗和铺张的网，叫以色列人陷入拜偶像的罪。有学者在此问有多少现代的神学院和教会的牧师，神学院的教授和教会的牧师，正是何西阿书五章第一节的祭司和君王。今天哪一所神学院是网罗，又有哪一间教会是铺张的网？这位学者说，他不是先知何西阿那么有胆量，他也没有圣灵无误的漠视，所以他不命名。但这不表示他不应该问这个问题，这也不表示我们自己不应该问这个问题。这是每一个神学院和每一间教会都应该扪心自问的问题：我们是将人带到基督面前，还是叫人陷入拜偶像的网？这些悖逆的人肆行杀戮，这可能是特别指杀自己儿女献祭的人。杀戮这个字正好是摩西他举起刀要杀自己儿子献祭的那个字，同一个字。他们罪孽极深，或杀戮极深，我却斥责他们众人。你注意，在此上帝是斥责，是惩戒，还不是消灭或者弃绝。这表示耶和华上帝对这样的人，罪孽极深的人，杀戮极深的人，仍然有恩典，还愿意惩戒他们。第三章，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啊，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以法莲是在北国当头的支派，有可能是带头带以色列人偶像崇拜，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上帝。这句话极其贴切形容罪，罪叫人无法归向上帝，罪行叫人无法悔改。先知以赛亚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上帝。弟兄姐妹，不正是如此吗？一个人犯罪越多，就越无法归向上帝。一个人说越多谎话，最终也会相信自己的谎言。一个人说别人的坏话说多了，最终就无法与人和好。一个人越亏欠他人，你我都看过这种现象，就越无法向那人道歉。罪不是一种某种放在那里 就不会动，也没有生命的物体，反而我们可以说罪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它放在一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积极的什么治死罪，好似它有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罪它自己不会消失，它也不会乖乖的居家隔离，你甚至无法自主管理罪。你若不积极的致死罪，你的罪就会积极的置你于死地。讽刺的是，罪这个最无解的问题，有一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案。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上帝，所以若他们要归向上帝，他们就要什么？停止他们所行的，就哇，不要犯罪，就停止犯罪，就这么简单，不是吗？但是你我都知道，这从来就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如果那么简单的话，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一再的犯罪。停止犯罪，弟兄姐妹，从来就不是停止犯罪，而是从罪过中转向上帝，就是所谓的悔改。悔改有什么呢？悔改就是不要犯罪，停止，转过身来面对上帝。不过是如此，却也从来就是人自己无法，也从来不愿意做的事。人要怎么悔改？如果人能够有真正的悔改，是因为上帝赐予人悔改以至于得生命的恩典。但是得着这个恩典的人，也必然行出符合这个恩典的行动，就是认罪，就是不要再犯罪，就是转过来悔改，从罪恶中归向上帝，不再行所行的。而一个人若执意行所行的罪而不能归向上帝，这个就印证他其实没有蒙恩，他其实不是属于上帝的人。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上帝，因为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人的外在的行为所行出来的总是出自内心，一个人的心理如何，他的行为就如何。所以说实在，严格来说，精准一点说，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假冒伪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无法认出一个人外在的好行为只不过是伪善，那并不是因为他有真正的好行为，他的行为总是出自他的内心，只是我们缺乏那判断分辨何为真善和真恶的智慧。淫心应该直接翻译为淫乱的灵，淫乱的灵，这种灵很可怕。你也无法祷告命令赶出这个灵。如果你以为你可以命令淫乱的灵，或者我们中间很多人有懒惰的灵，还有什么说谎的灵、贪心的灵，如果你以为你可以命令这些灵从你的心中出去，那其实这不过印证你不明白圣经中自我启示的上帝，你的心中也没有耶和华的知识。也难怪你心里必然会充满各式各样赶不完的灵，这是说与其一天到晚赶鬼，牧师我还不如教导你们认识上帝，因为唯有上帝的知识充满你的心，才能够除去你心中的淫乱的灵、贪心的灵、各式各样的灵。第五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以色列的骄傲 pride 可能是指耶和华上帝他自己，也可能是指 以色列人引以为傲的与上帝所立的约和上帝赐给他们的土地。不仅以色列北国要跌倒在自己的罪孽之中，南国的犹大也一样，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寻求却寻不见，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让你们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耶和华他自己岂不是说，你们寻求我，若全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是的，凡寻求上帝的人必寻见上帝。世界上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真心寻求上帝的人找不到上帝。如果人寻求上帝却寻不见，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是这寻求不是真正的寻求。以色列人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他们不应该以为可以凭着献祭或者靠行宗教的仪式而勒索上帝，好似祭物成了交换好处的筹码，好似我们奉献或者我们顺服，上帝就欠我们一样。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生了私子，他们属灵奸淫，他们拜耶和华也拜巴利，就生出淫乱的儿女。到了月朔，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以色列人拜赐下丰盛的巴利神明，但是拜偶像总会叫人付出代价，而拜偶像付出的代价总是远远超过拜偶像所得到的工价。以色列人拜土地公，最终连自己引以为傲的土地都被吞灭。弟兄姐妹，说实在，有哪一个拜偶像的人得到的过于他所付出的？有哪一个拜偶像的人最终不会付上最高的代价，就是自己的生命？拜偶像或许也确实会叫你得着世上的荣华富贵，但是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说这话，我不是指家里，你家里还不信主，在拜菩萨的阿公阿嬷，你的亲人，我是指着你我心中的偶像，就是任何吸引你我目光，任何叫你我转移仰望基督目光的东西，就是任何让你和我会感到舒服，给你我成就感，满足你我欲望，却你我都心知肚明，无法叫我们得着生命，反而要你我赔上性命的那个东西，那是什么东西？我不是在问非信徒，我是问在座的基督徒。我们也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有上帝的律法，我们有上帝的话语，我们中间有谁会不知道，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有哪一个以色列人拜金牛犊或拜巴利会以为自己因此得着永生？没有。我们不应该以为他们是笨蛋。外邦人或许以为，如果我拜偶像可以叫我得到极乐世界，但是以色列人明白拜巴利不会叫他们得着生命，所以他们为什么拜巴利？人为什么拜偶像？哦，我要得着丰盛富足，要有饼吃，有酒可喝，有牛羊可以屠宰。就如基督徒明白拜偶像不会叫人得永生，但是拜偶像却可叫人得着这个世界。就如以色列人拜巴利，基督徒拜心中的偶像，因为我们明白偶像可以给我想要的，而且现在就给，我不需要等。然后我们的主问，人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有人会回答啊，可以，有很多东西。因为人总是拿着当下的利益，用即刻的满足换走生命。弟兄姐妹，这是多么愚昧、多么不划算的交易！等一等，等我处理好我的事，我就祷告。等一等，等我生命上轨道，我就来聚会。啊，等一等，等一等，要给你时间，因为你正在用你的生命换走永生。等一等，再给你一点时间。我们却时常乐在其中。拜偶像，你知道，其实不外乎就是用永生的福乐换取今世的好处。我们注意，在这段经文之中，耶和华不仅控诉北国以色列，他的审判也降在南国犹大。第十节，犹大的领袖或者领袖们，这是一个复数，或者王子们，或者君王们，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所以，我们不太确定先知在这里是不是特别指犹大的领袖们或王子们，他们挪移地界是否指某一个历史事件，指的是北国与南国之间的土地之争。重要的是，犹大的领袖们或王子们如同挪移地界的人。什么是挪移地界的人？耶和华明文规定以色列人不可以挪移地界，挪移地界的人就是必受咒诅的人。所罗门写，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必要为你向他们辩屈。挪移地界就是得罪上帝，挪移地界就是用诡诈的手段侵占他人的产业。就此来说，南国犹大的王子们正好就像北国最恶名昭彰的亚哈王。亚哈王最恶名昭彰的罪是什么？他使用阴谋杀了那个拿伯，然后侵占他的葡萄园。这个罪叫他的整个家族灭亡。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谁讲过如水一般这句话？这个字眼Be like water. My friend, be like water. 李小龙，你到那个 YouTube 上面去查 Be like water. My friend, be like water. 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在跟人打斗的时候，你要像水一样，水倒到杯子里，他说就变成杯子，倒到茶壶里就变成茶壶的样式。意思是你在打架的时候，你要能够要能够随机应变，要能够以柔克刚，上帝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而不是一杯水，这不是一杯茶壶的水，这是上帝对罪人施展全面的、毁灭性的、无从逃避的审判。以法莲因乐从人的命令，或以法莲因随从虚妄，或者用使徒保罗的话，随从粪土，就受欺压，被审判压碎。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或者我就如以法莲的蛀虫，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或我就是犹大家的朽烂，我就是。只是说耶和华上帝他自己带来毁灭，是他，不是别人，不是以色列的仇敌，不是犹大的敌人，是他，他们的上帝压碎，是他施行审判，是他降灾。 亚述王无法医治，因为耶和华就如狮子，他定义要撕裂，要夺去，无人能够搭救。与何西阿同期的另一个先知亚摩斯写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就当听从耶和华你们上帝的话。 No， 就当听从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之中，我只认识你们，唯有你们，你们是我的子民，唯有你们，我爱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你们的城中若有垂脚，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然后呢？然后以色列人应该说，是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承受的。然后上帝的子民应该认知，降灾的是耶和华，因此那能够收回灾难的也是耶和华，撕裂的是耶和华，因此医治的也是耶和华，不是亚述王，不是埃及王，因为除他以外别无审判，除他以外也别无拯救。十五节，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或承认自己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这个寻求就是知罪而寻求的寻求。然而人就算知罪，也不一定会寻求上帝的面，反而往往躲避上帝的面。这是我们自己时常做的，我们犯罪不来到上帝面前，反而躲避他。撕裂的是耶和华，医治的也是耶和华。我们明白撕裂是耶和华，但是我们忘记医治的也是他。所以你知道，我们往往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别无医治的时候，没有亚述王，没有埃及王的时候，才会切切的寻求上帝。这也是说，对上帝定义要拯救的人来说，极难的时候是叫人寻求上帝，不是带着牛羊寻求，而是两手空空的，一无所有的寻求。这也是唯一真正寻求上帝的方式。但是上帝，他凭什么要回应这些寻求他的人？最后，让我们思想今天经文里面提到以色列的众祭司和君王们，还有犹大的王子们。第一节，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王家耳要侧耳听，审判要临到你们。以色列的众祭司和君王厌弃耶和华的话语，他们带头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他们叫以色列家陷入拜偶像的网罗之中，因此耶和华的审判理当临到以色列的众祭司和众君王之中，审判先从他们开始，再临到以色列全家。那是以色列国终究要灭亡，耶和华要把他们逐出那应许之地，使他们的地变成荒场，他们也必之前第三章提到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王子，同一个字，也无祭祀。但是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这地。后来800多年之后，上帝也要在他们中间兴起一位听从耶和华话语的大祭司。后来也真有一位侧耳听从耶和华的以色列王诞生在他们中间。 他不像之前的众祭司和君王，他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他总是听上帝的话，从小就听，他听到上帝对他说什么话，审判要临到你。好，这个就是人的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审判居然要临到那因受苦难学习顺从的大祭司，上帝的惩罚居然落在那顺服以至于死的以色列王身上。犹大的王子们啊，我必将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先知以赛亚后来预言，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字，和平的王子，同一个字。所以今天的经文，在今天的经文中，耶和华应许，等到以色列人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的寻求我面。但是耶和华并没有说明他们要如何寻见他的面，要如何寻见他的面，就是将愤怒倾倒在他们的王子身上如水一般。他曾经祈求上帝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深陷在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上帝眼睛失明，在十字架上。和平的王子经历上帝如水一般毁灭的愤怒，上帝的愤怒倾倒在我们的王子身上，王子在十字架上因等候他的上帝眼睛失明。求你不容大水浸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坑坎在我以上河口。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借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极难之中，求你速速的引运我。在十字架上耶和华没有引运他，我们的王子他在十字架上寻求他的上帝却寻不着，他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 Why？ 因为从不知罪的他成了我们的罪，因为他的上帝将本该临在我们身上的审判倾倒在他身上如水一般。因为他被上帝离弃，我们就不被上帝离弃。因为上帝向他掩面，就必不向我们掩面。因为他寻不见上帝，因为他寻不见上帝，我们就必寻见上帝。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他是赐给我们的子，他是我们的祭司，他是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王子，他是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为我们舍己的上帝儿子。只因为他是我们，弟兄姐妹，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他是我们的。让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慈悲的天父，正因为你的儿子曾经一次献自己为完美的祭，我们就知道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你应允以色列人的如今临在真犹太人身上，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救济了你，为此凡近前人都当称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因为大水翻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大水曾经淹没你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经历了他的洗礼，他在十字架上不能到你那里，好叫我们可以到你那里。天父，我们不比以色列人好，我们的罪孽极深，我们心中有各式的偶像，就如以色列人一样。求你叫我们知罪，就寻求你的面，也求你因你儿子的缘故，叫我们寻找就寻见。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